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80集，入室前夕。 武村事件， 江瑶一愣，下意识地看了眼无人的四周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， 你指的是？ 就是100多年前重生后的饕餮将一整个村子的人都吃了的事。陆星月看着江瑶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， 这件事并不是秘密，不仅是灵玉台，整个地下江湖人人皆知。也正是因为他当年闹出的事太大，才让他暴露了身份，被灵玉台抓住的。 陆星月叹息道， 听说当年灵玉台派了大量精英围剿他，而最终将他活捉的正是那一届灵玉台首领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现在的灵玉台首领陆静怡。至于陆静怡抓捕饕餮后是如何驯服他为灵玉台效力的，这就没人知道了。关于这件事，我一直都无法相信，我总觉得当年的事或许另有隐情。 江瑶犹豫了一下说道， 而且不管怎么说，至少现在他绝对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，这点我可以确定。 是吗？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太过乐观为好。 陆星月摇摇头说道，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。 哼，像他那种活了千万年的大妖，又岂是你们区区人类那点观念所能评判的？ 冷傲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从两人身边响起，吓了陆星月一大跳。后者转头一看，正发现三足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柜台旁，对着那棵被留下的糖果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。 这就是人类的食物吗？真是有意思。 三足乌小心地伸出手，从糖果树上摘了一串糖葫芦，拿在眼前看了又看。 就这东西，你们人类能吃饱吗？ 三足乌说着，眸光一转，将询问的视线投向陆星月，却正迎上陆星月那鄙视的眼神。 哼，这东西只不过是小孩子的零食，谁会拿来当饭吃啊？ 陆星月没好气地说道。 小孩子的零食吗？ 面对陆星月的嘲讽，三足乌倒并没有动怒。他看看手中的糖葫芦，又看看旁边一脸嫌弃的陆星月，忽然伸出手把糖葫芦递到了陆星月面前。 给你。 三足乌说道。 啊，为什么要给我？ 陆星月莫名。这东西不是小孩子的零食吗？ 三足乌看着陆星月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 拿着，我答应过青鸟要照顾你的。 啊，谁要你照顾了？而且我都已经20岁了，别把我当小屁孩好吗？ 陆星月又气又恼，简直都无力吐槽了。而三足乌则冷哼一声，面无表情地怼了一句。 20岁？哼，我2000岁都不止，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。 你。 陆星月气得脸色涨红，却完全没法反驳。而三足乌见陆星月没有接过糖葫芦的意思，便叹了口气，悻悻地把糖葫芦插回了糖果树。不过他又很快发现了糖果树上另一块色彩斑斓的波板糖，上面还印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粉色小猪。于是在观察了老半天后，三足乌又把那波板糖取了下来，送到了快气炸的陆星月面前。 吃吗？ 不要。 望着身边莫名其妙斗起嘴的两人，江瑶有些哭笑不得，不过肚子里咕噜咕噜的警告声提醒着他可没时间在这看热闹，毕竟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未知的考验，空着肚子总不是个办法。 老板娘不是说要补货吗？怎么还没来啊？船都快靠岸了。 江瑶正嘀咕着，忽然听见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朝着小卖部跑了过来，抬头一看，发现说曹操曹操就到，来的正是抱着一包食品零食的小卖部老板娘。 哎呦，这位小哥久等了，我刚去仓库看了下， 就只剩下这些面包饼干啥的了，你看看有想吃的吗？ 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江瑶，顺便把手里的袋子往江瑶面前塞。 啊，那我就拿个面包好了。 江瑶望了眼已经近在咫尺的江岸码头，便也无心纠结，随便拿了一只面包后，便掏出一张钞票递给了老板娘。 哎呀，这钱我找不开啊，你有零钱吗？ 老板娘在身上摸了老半天，最后把手一摊，表示有些为难。而这时靠岸的汽笛已然响起，同时响起的还有船老大那不耐烦的催促声。 到了到了，都下船了啊，就停两分钟。 江瑶，我们先下去了，你也快点吧。 陆星月说着，像是好不容易找到了脱身机会似的，忙不迭地撇下三足屋逃下了船。而三足屋看了眼江瑶也不废话，随即跟着陆星月离开了。 老板娘，我要下船了，钱如果实在找不开就算了吧。 眼看着同伴都下船了，江瑶也不敢磨蹭，拿起面包就准备走人，却被老板娘忙不迭地拉住了。 哎呦，这位小哥，我可是正经生意人，可不能随随便便不给你找钱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今后怎么做生意啊？要不你再多拿几个。 老板娘义正言辞地说道。 不，真不用了，我包里也装不下。 江瑶看着周围越来越少的乘客，脸上有些焦急，但无奈他的胳膊被那五大三粗的老板娘死死拽着，一时还真走不了。 那要不这样吧，阿姨我送你个东西，就抵着找钱了。 老板娘说着，从衣兜里掏出一枚黑漆漆的椭圆石头，一把塞在了江瑶手里。 阿姨跟你说啊，这石头可是来自昆仑山山顶，还被天山雪莲熬制成的精华浸泡七七49天，经过99位高僧法师开过光的超级辟邪石。 老板娘一边神秘兮兮地说着，一边煞有其事地盯着江瑶尴尬的脸左看右看。 阿姨本来也舍不得给你的，但我看小哥你印堂发黑，眼圈深重，恐怕会有血光之灾，所以才特意给你的，你可要收好了。 好吧，谢谢老板娘。 江瑶随口敷衍着，也没心思与老板娘继续纠缠，便随手将那枚通体乌漆抹黑像个鸭蛋似的石头揣进了兜里。 不客气，在丰都这地方啊，像你这样气运不佳的可要格外当心点呢。不过现在有了这枚超级辟邪石，你肯定能化险为夷，放心哈。 老板娘嘻嘻哈哈地说着，随即终于放开了紧拽着江瑶的手，后者顿时如释重负，赶紧跑出小卖部，在船老大的最后通牒声中逃也似的离开了渡轮。 我说你怎么那么慢呀？ 刚跑下船，江瑶便见陆星月迎了上来，旁边还站着三足屋和饕餮，只不过此时饕餮手上的食物早就被他消灭的所剩无几，而饕餮脸上却依然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，显然那些食物还不够他塞牙缝的。 瞧你这副没出息的样子，拿着。 饕餮看着江瑶那副狼狈的样子，鄙视地啧啧嘴，没等江瑶从喘息中缓过神，便觉手里被饕餮塞了个什么东西，一看竟然是一包儿童饼干，顿时无语。 赶紧吃，吃完早点赶路。 饕餮说着，忽然又像是觉察到什么似的，转头看了眼江岸码头前方的鬼城方向。 那边好像有不少人啊，大清早就那么热闹。 陆星月望着前方鬼城入口处那堆聚集的人群，不由有些好奇。江瑶边走边跟着抬头望去，发现那些人身着各色奇装异服，有的扮成道士，有的扮成鬼差，好像还有抬着轿子的，数量足足有上百人之多，锣鼓震天，唢呐齐鸣，好不热闹。 昨天那出租车司机说清明节当天有民俗游行活动，估计就是这个吧。 陆星月说道。 应该是的，不过…… 江瑶顿了顿，很快发现在那群人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奇装异服， 还有不少看似普通的游人，三三两两一对，但神色却是紧张而警惕，完全不像是来旅游的样子。 那些人应该和我们是一个目的吧？ 江瑶不动声色地朝陆星月使了个眼色，后者心照不宣地点点头，显然也是看出了端倪。 我们还是小心点吧，来到这里的不一定都是拥有鬼石邀请函的家伙，说不定有不少人就是等着来抢邀请函呢。 陆星月小声说道。江瑶点点头，小心地抚过怀中的鬼石邀请函。事到如今，他可不打算再被偷第二次，而且要是在这里再不小心闹出风波，怕是有被鬼市主办方盯上的风险。要知道，这次他们的队伍里可还有两位不受鬼市欢迎的大神存在，所以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尽量不显眼，但前提是那两位大神自己能先低调点。 我说，你的气息也太明显了，跟着我们会连累我暴露的。 正想着，饕餮的声音便从前方传了过来。江瑶抬头一看，却发现饕餮正插着裤兜和一脸不满的三足乌对峙着。 我已经把气息压制到最低了，倒是你浑身还散发着凶兽的臭味，要说连累也是你连累我。 三足乌反唇相讥道。 哼，那要不我们试试看看，走到那堆人中间谁会第一个被发现。 饕餮伸手朝着远处的人群摇摇一指，一副挑衅的样子。 哼，奉陪。 三足乌冷冷说着，转身就要走向人群。而眼看着两人就要挑事，江瑶简直快要扶额了。正当他打算劝解之时，却听到一个沙哑而陌生的声音忽然从他背后传了过来。 两位小哥，莫不是来参加鬼市的？